各位观众你们好， MyRadio 已经踏入第十二年的年头了。咁喺2019年嘅六月，大家知道啦，香港进入咗一个大时代嘅局面。喺呢几月以嚟咧，大家睇到喺社会上面有好多抗争，有好多年青人喺前线度去挨催泪弹，去奋斗。喺呢个时候咧，其实网台界系发挥咗一个相当之重要嘅角色嘅，因为环顾全部嘅主流传媒，其实都冇讲到真相系点样。咁 MyRadio 作為香港網台界其中一份子，喺呢件事上面咧，佢有發揮一個相當之積極嘅作用。我哋每一日，我哋都有一個評論嘅節目，去鞭撻呢個社會上面呢啲而家出現嘅不公平嘅現象，同埋呢啲政治上呢啲香港嘅特區政府嘅走狗，同埋香港嘅警察佢種種嘅呢啲暴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特别呼吁大家呢，全力去支持 MyRadio， 继续发挥我们在舆论上面批判的作用，令到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要再沉沦下去。多谢大家。 影城本身同大家见面啦，今天我们讲的就是Downton Abbey， 应该中文是什么？ 唐顿庄园， 唐顿庄园啦。咁但系未讲呢个之前咧，就因为喺其他另一个节目啦，就系英文踩场，咁有啲观众啊打咗上嚟，佢就问我一个问题，咁就希望喺影城会室去解答嘅。 系，咁、這个、哦、跨喺度跨节目嘅一个问题， 一个跨节目。咁我相信个问题本身都有意义，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咧，我就花少少时间去答一答先啦。咁佢个问题系咩咧？佢就话近排香港咧就发生一啲即係好大型嘅政治危機啦。咁佢就話咧，佢問我喺外國即係有邊啲近似嘅例子。不過咧，佢又唔想睇書喎，佢想睇戲喎。即係佢又想透過一個戲劇嘅形式，就會易吸收啲。咁呢個問題，我覺得就相當有志有意義嘅，因為即係電影同政治之間嘅關係咧，我哋喺節目。即係呢個節目入邊咧，我哋有約略周不時都會提過，但係我哋就冇做一個好主題式嘅一個介紹啊。咁呢個牽涉一個咩問題呢？就係、所謂嗰個政治驚慄片嘅問題啊。譬如如果喺荷里活一個好經典嘅電影就係、講水門事件，就係、是、驚天大陰謀啦。God of President's Man 係嘛？咁如果你唔想睇本書，咁你睇套戲咧，又真係易吸收咗好多喎，係好快喎咁所以咧，我即係佢問一個問題咧，我就即係思考咗幾日。咁我就唔想長篇大論話，即係好多戲俾你睇，因為事實上都頗多戲咧，就觸及類似嘅問題。如果譬如香港呢個情況咧，就我就寄望咧，將來年青一代嘅導演，佢哋喺一個比較即係 好啲嘅環境啊， 係啊，平靜啲嘅心情啦。因為我始終我覺得咧，就係如果你太嗰個同嗰個事件距離太近嘅話咧，好多時你未必掌握到嗰個一個比較客觀啲嘅一個表達嘅方式啊。即係唔係話你話要充滿感情，即係呢個固然要啦。如果你冇感情，你唔會選擇呢個主題啦。即係你投入話，但係投入得嚟咧。你有冷靜翻，抽離少少睇翻成件事，即係用一個比較客觀啲嘅角度去睇。咁我相信喺香港咧就個難度係比較高嘅，尤其是即係最重要有冇投資者肯俾錢拍呢個好大問題啦嚇。即係而且我係假設就係將來可以任你拍嘅 ，OK 嚇。咁如果喺外國咧就我哋會舉咩嘅例子去俾大家去思考呢個問題咧咁樣。咁好明顯嘅就係、近年有幾部韓國南韓電影啦，就 講維權嗰啲， 係啊，維權嗰啲都近似，譬如我哋自己以前或者而家發生緊嘅情況。當然佢哋有咗結果，我哋就仲喺嗰個過程之中啦。咁呢個我覺得太明顯啦，所以我就唔去講，即係我亦都簡單講就係話咧。南韓嘅特別係光州事件啦，即係大家係應該去多啲去理解一個歷史。如果唔係咧，就唔會有一個韓國嘅南韓嘅演員 即係特登就嚟香港去拍攝一即係嗰個情況啦嚇。咁但係另外一啲咧，就我又覺得咧，即係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側面嘅參考。咁如果喺情緒方面咧，即係我唔講件事似唔似，而係話嗰個情緒方面咧，或者近排呢一兩年發生嘅事咧，咁第一個我介紹咧就係塞德克巴萊。 嗯 哼，系。咁你谂唔谂点解我要介绍呢个戏咧？ 嗯哼， 即系呢个问题。 一种极权嘅政治咧，去到某一个位咧，系忍无可忍，就斩你个头。 嗰个出草 系啦，系。嗰个其实系你讲呢个咧，都唔系话冇，大家都意识到咧。其实好似呢个时候咧，其实都呢部电影都攞出嚟咧，都大家即系展开一个大家论述啫吓。咁啊，都喺香港都好似啱啱系上个月左右咧，做咗个揾咗个导演咧，都过嚟系啊，咁样嚟去讲叫做关于一种叫做系社会嘅一种压力嘅，同埋即系民权啊，即系嗰、那个。那個意義啊，即係咁，同埋同歷史觀過嚟睇咁，咁啊嗰部戲一個好好嘅一個對比嚟嘅。 咁我要即係提醒大家，套戲好長啊，有兩集啊。我自己就最中意睇第即係上部分，因為下部分咧就比較 激情嘅， 比較 depressed 啲，又輸都係輸。嗱，咁點解我揀呢套戲咧？因為佢入邊都牽涉一個所謂兩難之處嘅，就係頭先幾度講咗啦。你要反抗，但問題就反抗下個收場係咩嘢？ 係佢矛盾嘅，嗰部電影都好矛盾嘅。佢一有埋日本人嘅嗰個角度，即係呢個歷史裏面咧，佢兩方面咧，佢都係做一個即係做一個想，好似頭先啊台長話齋，佢一嘅啲歷史咧對佢哋係好重要，佢都要用翻個宏觀嘅一個角度，同埋今時今日啊呢個現代嘅嗰個眼光咧。現代人的精神呢你看回一件呢即是大家都很痛傷的一個歷史，無論是台灣的本土人或者是日本人呢都對那件事呢藉著這個電影呢即是來一次一個叫大家重溫的、那個 啊、但是他也都牽涉了即在台灣的原住民，咁原住民唔係漢人嚟噶，原住民實際上應該係嗰啲所謂 Polynesian 阿里山啊咩嗰啲南海語系嘅嗰啲， 咁咧 唔係漢人啊， 唔係漢人嚟噶嘛。咁入邊嗰個矛盾係咩？就係話，即係呢個咁嘅情況，你可唔可以忍到某一日？你寄望嗰個客觀嘅環境改變，咁事實上將來改變咗，即係喺呢件事發生之後幾十年之後係改變咗喎。 係 個改變唔係話同個抗爭本身冇關係嘅，係因為有冇打輸咗仗。 嗯哼。 咁但係如果你當其時你忍受嗰個情況嘅話，咁喺感情上嗰啲人係能唔能夠做到咧？而且嗰個結果係收尾滅族噶嘛？ 嗯哼， 係，即係成個族係冇咗。即係佢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要揾翻個原本嘅演員咧，即係梗係真係嗰個族嘅演員咧係冇噶啦，係要揾第二個族嘅演員走去扮嗰個族噶嘛。 嗯哼， 咁所以我就純粹係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就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用我哋自己今日嗰個感覺去投射翻落去呢樣嗱，我稿講明係投射嘅，即係正如你而家大家睇小丑一樣，係可以將你自己個主觀感受投射落去嗰個劇情入邊。 啊，咁啊，電影啊，戲劇咧，即係都好多時都有呢、這個嗰、那個元素，係即係令大家咧用一個未必一個叫純粹係理一種叫理性硬性分析嘅嗰個角度嚟去睇啊，又注入翻嗰個叫時代你自己嗰種感受啊，嗰、那個係最緊要 的。其實你唔需要理解德勝點諗，即係個動機咩，或者佢 佢都提出係咁樣樣嘅， 係咩？ 係啊，佢都係想。即係佢因為佢要拍呢樣嘢咧，係佢一種即係作為一個電影人咧一種心願嚟嘅。當佢拍咗嗰個《海角七號》之後嗰陣時咧，咁佢覺得自己有種即係依個信念咧，佢應該想達成，咁佢做出嚟。咁但係佢都做嗰時候同佢原本佢年青嗰時限嘅嗰諗法係。 多多少少都有啲分別，有啲改變，咁所以成個戲嗰個佢都想嘅，大家藉著電影咧嚟去即係重視翻有啲叫做係歷史上啊或者現實嘅一啲問題，係大家關注嘅問題咁啊。 咁我介紹大家去睇嘅時候咧，如果你冇睇嘅話，我哋幾好嗰陣時上映嘅時候，我哋做一個幾長嘅節目係討論過呢套電影嘅。 係。 咁如果你冇聽或者你唔理解段歷史唔緊要嘅，即係你睇嗰陣時候咧。即係你要掌握嗰個第一次睇個感覺，就係如果你切身處地係嗰個男主角，你切身處地係嗰個族人，你會唔會做翻同樣嘅決定？ 嗯、 即係呢個我希望，如果你完全冇睇過戲嘅時候，你放喺今日嘅時候，你放喺嗰個主角，你思考呢個問題。 係，係佢，因為咧呢位朋友咧，你如果想直著電影咧嚟去了解一個時事啊或者世界咧、嗯，其實你會睇到咧全世界咧好多電影咧，其實都用心良苦啊。咁佢亦都咧即係有好多時咧，就基本上如果講翻起一種叫做係民間嘅有好多時嘅一啲運動啊，譬如好似頭先講。江州事件啊，嗰啲啊，或者好多英國咧，即係都有好多依啲依戲，佢都其實直著咧一個佢哋嘅歷史事件，用一種咧即係用一個角度嚟去將佢咧如實咁拍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佢最關鍵咧就想做一個目的嘅啫，就引發觀眾咧睇咗之後嗰陣咧，大家思考嚟去討論，或者再重新去理解呢件事。咁啊，呢個思考係反而係一個最緊要嘅一個過程嚟嘅。 係啊， 嗯， 咁我即係其他電影我唔介紹，但我淨係有一部電影咧，即係我諗下幾套都同意嘅。 嗯， 就係而家我喺個熒光幕咧就打出嚟嗰部啦。 哦， 就係哥斯達加瓦斯嘅《Z 大風暴》啊。 係。 咁好坦白講，呢套戲喺當年佢喺香港上嘅時候咧，我應該唔係睇第一輪嘅啦，因為我太細個，呢套戲好早嘅，我唔知睇二三輪嘅。我係好震撼嘅，我睇，而且套戲1969年拍嘅，咁咧就唔知點解啦，啱啱今年就50周年啦，咁就呢套片咧，我就覺得成個架構係差唔多同香港呢個對應嘅， 嗯哼， 咁就亦都係個類型方面咧，亦都係政治驚慄片啦，佢就講一個欺蔑嘅政客，咁當然民主派政客啦，就被暗殺嘅，咁暗殺咗之後，嗰啲人係點反應係咪？咁、我印象最深即係嗰場咧，就係最嬲尾嗰場字幕啦。咁佢嗰個拍法好特別嘅，即係佢一個驚慄片嘅拍法，即係你唔會悶嘅。即係講個謀殺案， 呢個經典嘅電影史嘅經典作嘅 點破案，咁就你睇到好開心喺度尾，即係嗰啲元兇全部知道曬邊個啊？咁但係字幕一到咧，就係話。去揭露嗰啲人咧，心要坐監。嗰啲 被揭露嘅 嗰啲就冇事， 被揭露嗰啲咧就逍遙法外， 逍遙法外啦。咁咧就即系佢嗰個拍法本身就好喺江其時嚟講係相當之刺激嘅。咁我依家記得就2014年嗰陣時，唔知即系喺英國個街頭佢哋都。曾經想放過呢部電影， 係嚇呢部電影咧，即係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大家講翻起咧，即係嗰個叫做係電影帶嚟嘅，即係一種叫做係講翻呢個歷史嘅電影咧，呢部咧即係嘅一講。都即刻提翻嘅，咁樣又尤其是咧，其實這個呢個咧2014嗰時候，我都聽到有人都想講攞翻呢部電影咧嚟去俾大家去直著電影嚟認識我哋而家呢個世界。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2019年仲似過呢套戲多過2014 年，周年紀念啊！呢個係咪啊？即係用迷信嘅嗰個角度嚟講，好似一個 looping 啊 ，looping 一個即係年代嘅回即係回望翻呢樣嘢噶嘛 嚇。嗱，佢好處喺邊度？佢唔似其他電影嘅，其實你唔需要知個背景，你就係當睇一場戲咁得。你淨係當睇一套戲，咁你又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啊，你代入翻，如果譬如係香港，即係嗰發生嘅事喺香港，咁會點樣咧？咁就 就唔難明嘅套戲 嚇。係啊，咁因為咧，你因為其實而家譬如香港去到呢個時刻咧、嗯，你會睇到咧，其實已經變成咗一個國際嘅關注嘅事件嚟、嗯。其實有好多可能咧，即係以前唔知道香港係乜嘅，即係其實都有好多依啲外國嘅朋友咧，佢、嗯、都當佢認識香港嘅時候咧，就呢、這個 case 咧就變成咗佢哋嘅一個好大嘅關注。咁、嗯、所以咧，你引發起咧，尤其是咧，即係而家電影嘅全世界嗰電影業咧，即係佢好多時佢揾嗰個叫做係大家嗰個叫全球嘅時代共通性咧、嗯。有時咧，呢即係香港而家呢個現狀況咧，對佢哋嚟講咧，佢哋都有關注，呢個係一個國際嘅問題嚟嘅、嗯。即係大家都會咧，即係會亦都咧，即係彼岸發生咗一件咁嘅事咧，佢哋都會回望翻。如果呢件事咧就喺我哋嗰度會發生嘅，我哋會成個社會會點樣處理咧？係一個大嘅一個大家反思嘅問題嘅。咁所以你會睇到有好多電影咧，甚至係一啲娛樂片啊，你都會睇到咧，佢裡面咧或多或少咧有啲明示，有啲暗示咧，都係講緊而家咧依樣嘢咧，就話可能對佢嚟講啊，遠在彼方嘅一啲朋友咧。就佢知道咧，就發生呢啲事，佢都可能咧，即係藉著咧，即係拍一部電影嗰度咧，佢有呢啲咁嘅信息咧，好似咧玻璃樽咁樣啊，掉咗過嚟，因為佢都知道咧，其實香港咧，即係好多電影都會公映到，咁啊呢個 message 即係一個叫做係一種叫一種來信咧，係一種即係表示一種關心咧，你會睇到好多戲都係咁樣樣嘅。 咁即係最主要嗰個所謂政治驚慄片個類型係咩咧？有謀殺案。 嗯， 表面上是一個很簡單的謀殺案、 嗯、 但是 turn out 就是一個跟、就是、權力有關牽涉到整個建制的一個關係、嗯、一揭露了呢就好像個馬桶揭開了你就全部東西都、 嗯、 都被人知道了、啊、這樣這個就是所謂的政治驚慄片，這個即、就是香港如果你看近來就是、 嗯 譬如話啲失蹤人口或者啲浮屍或者跳樓嗰啲，咁就好，即係好可以攞嚟做一個政治驚慄片嘅一個橋段。 我相信係會有嘅。你話雖然而家香港可能你拍電影啊，有好多環境嘅因素咧，就唔係話咁容易去即係有依啲咁嘅作品嘅出現，但我可以咁講，唔會冇嘅。 嗯 嚇點都會有出嚟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咧，即係其實而家大家都會藉著電影咧，呢個媒體咧嚟表達咧一種即係佢嘅功能咧，主要都係呢即係呢同其實新聞咧有另一個角度咧嚟去將一啲叫做事實係留低嘅。 咁佢比新聞好嘅地方就係佢好多嘢當係戲劇啊嘛。係，但係。即係實際上是真事嚟嘅， 呢個咪就係我哋嘅嗰個叫做成日都講一啲戲劇啊，或者古典戲劇嗰時候都提出個咩清代嘅四大悲劇，佢都有好多咧，即係清官難審，去到嗰度係一個冤案嚟嘅，譬如刺馬啦，啊馬文祥啊嗰個啦，啊楊乃妹小白菜啊，或者係啊嗰個大家都成日講係七屍八命啊， 梁天來， 咁啊呢啲冤案咧，即係晚清嘅。嗰啲冤案咧，咁佢都咧，即系话朝廷系刻意唔理，或者禁低呢样嘢嘅时候咧，民间咧就藉着咧，即系做一个叫做系将佢摆上舞台，用舞台嗰度咧嚟讲翻一种叫不平事吓，同埋佢个不平事咧，佢亦都有好多个渊源啊，有即系其实主要咧就系想大家记得。呢件事啊，因為係你身邊發生嘅事咧，你唔好咧喺度叫刻意忘記啊，因為咧你記住咗嗰樣嘢，你咧係有直覺反省咧，你會改善翻呢個世界噶嘛。 係啊，咁呢個導演咧就我唔知依家佢過身未啦，如果仲未過身都好老噶啦。咁、 嗯、 佢另外一部都可以介紹嘅，嗰部就更加易睇啦，就係、是、職能夢做嘅大失蹤。 嗯哼， 係。就講 嗰部也勁啊！ 嗰勁啊！ 嗰部唔係依兩部咧，香港都有公映嘅、 嗯。 我就應該大失蹤咧，我就有正式咧喺戲院嗰度睇。二失大風暴咧，我都係後期睇 L D 嗰個嚟睇翻。好、震撼嘅，其中一個認屍嗰場咧，哇！嗰場好犀利嘅。 佢個仔喺智利，咁啊，其實係做啲所謂義工啊，或者新人報道工作咧。咁跟住佢軍政府上場，咁佢唔見咗。個老豆就老豆係藍絲嚟，英國個老豆係藍絲， 係啊係啊， 個仔就黃絲，個老豆藍絲。咁去到揾嗰陣時候， 即係個真相就係點樣？個仔俾人殺咗之後就埋喺埲牆入邊，係 嚇。 咁、即係當然呢個係個導演本身嗰個一貫反美同埋嗰個即係左派嘅立場啦。 係， 但係就即係佢講嗰樣嘢就係、是，即係當一個平民佢身處喺一個軍事鎮壓嘅情況之下咧。佢嗰個處境係點樣？ 係、因為咧，即係一個唔文明嘅社會，好多時咧就叫有冤無路訴。咁、即係其實一個社會越文明咧，就所有你啲冤咧，其實就係、是、你擺出嚟解決翻曬咧，咁只係咧大家就會光明磊落咁樣向前行嘅。有依啲咁嘅阻滯咧，就始終咧即係會變成咗咧，會令到成個社會咧就出曬事。 係啊，咁而家我哋睇翻嗰個資料。原來呢位導演都未死嘅，仲在生嘅，都 大師， 就快九十歲嘅啦嚇。好啦，咁嗱呢個我哋唔多講啦，我哋留翻即係將來有機會嘅話，即係觀眾有要求嘅話咧，咁我哋就頭先嗰幾部戲，我哋即係試下睇下可唔可以開一個題目去講呢樣嘢。 揾翻嚟去放啊，整個整個我哋嗰啲叫做網聚啊嘛。 OK， 我試試啦嚇。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唐頓莊園啊。咁咧就首先要播一部戲啦，就呢部片咧香港都頗為收到， 係 都 喺呢個時刻咧真係好難得嘅。 咁我睇嗰場咧就有埋英國人睇添嘅，咁好處係咩咧？就係入邊咧啲 punch line 啊，啲笑位喺邊度咧？咁你知道啦，你知道即係嗰啲係笑位啦嚇，英文好啲嘅就唔知咧就。 点都知嘅，个节目都整得真系，我个节目都做得好有心机。 系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即系嗰个英文嘅嗰个程度高嘅话咧，佢嗰啲口音啊，佢好多嗰啲即系譬如讲嘢嗰时个身份嘅表达咧，就个剧本真系非常犀利嘅。 嗱，阿基督讲呢个啱嘅，即系如果你学写剧本咧，呢套片咧就应该琢磨一下。 我哋一去到依个即刻变咗做小学生噶啦， 系咩？咁夸张？ 唔系啊，真系依个系真系嘅，因为咧英国佢嘅传统咧，由电视去到电影都系咧，佢哋嘅关于宫廷贵族戏，或者讲嗰啲叫英式寄宿学校嘅电影咧，系变成咗一种典范嚟嘅。咁樣就呢部戲咧，就亦都咧，即係繼承到呢一種其實電影史一直發展到而家嘅一直以嚟嘅傳統嚇、啊。今次我哋咧即係睇咧，雖然我哋都好中意睇英國片啊，有好多譬如啲好勁嘅，譬如啱啱之前咧《真寵》啊嗰啲都拍得好好噶嘛嚇。但呢部一睇嗰時候都仍然係有個叫大開眼界嘅嗰個感覺。 咁啊，基督應該要即係就佢作為一個編劇啊，去睇睇即係點解行家點解呢套片咧咁值得欣賞。咁對呢套片咧，我有頗多嘅意見嘅。其實我差唔多想寫篇文嘅，都睇得夠唔夠咁夠時間啦。咁第一樣嘢就係、是、講翻啲歷史嘅即係關係先啦。咁入邊咧嗰個其中一個即係、就是、你又唔可以叫佢林記啦，你又唔可以叫佢配角啦，你又唔可以叫佢咩啦？咁呢個出個場啦，就係、是、個皇帝啦，同埋皇后啦。咁、嗰個皇帝咧。就是佐治五世嚇，係 佐治五世， 係咁同香港有啲關係嘅， 當然啦， 因為喺佐敦道咧，你揾到間公園嚟紀念佢 嘅。我印象中咧，啲我哋嘅香港帽子啊，五角嘅， 有佢份 啊，有佢份嘅，佐治五世啊，係啊， 但好似而家好難揾嘅咯。 我可能有啊， 嗰、 那個係一毫子，我唔記得咗係一毫子定五毫子。 唔係，話可能豆領添。 哦，係啊，豆領就佢啊，英女王啊都有㗎、啊。 我洗曬啦，所以 咗佔勢係。 咗佔勢嚇，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是、大家係幾年前應該睇過話，即係好耐之前啦，睇嗰套戲叫《皇上有懷疑》啦。 係。 咁開場嗰陣時講嗰個皇帝咧，佢差唔多係老人痴呆症啦。咁嗰個就係佐治五世嚟嘅。係，即係後來佢北愛江山愛美人要傳俾呢個愛德華八世嗰咧，嗰件事件咧就牽涉到佢晚年嘅事件嚟。 係。 咁嗰、那個 呢、這個風流嘅風雲人物。 係啦。咁呢個年代咧就啱啱應該適值咧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前後啊。咁如果講呢套戲咧，就應該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噶啦。 佢我冇記錯，佢都喺電影裏面都講佢應該係1927年。 係啊。 嘅嗰個時候嚟嘅。 其實如果你照嗰個時序表嚟睇咧，佢就應該唔似戲入邊嗰個皇帝咁 老 咁健康。 啊， 佢去到嗰時應該都唔多掂當噶啦。咁、啊、所以我懷疑呢個都唔係基於一個真實嘅即係具體事件嚟嘅。咁入邊即係亦都有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是、個莊園啦。咁、個莊園好出名噶啦，而家係旅遊景點嚟嘅，就叫 High Clear 啊。就大家可以如果你有時間有即係經濟條件許可咧，咁就可以直接去嗰度即係做一個導賞嘅旅遊嘅嚇。咁、一定有人去招呼你噶啦，就係淨係收錢嘅。 啊，係咪都係著住嗰個年代嘅嗰啲咁嘅服裝咧？都可能係㗎。 你而家見到㗎。係 啊。嚇、 咁如果你話講即係類似一個拍攝嘅。掌握那個年代英國的、一個、氣氛呢、另外一部當然大家都要看啦，就是《烈火戰車》啦。 《 烈火戰車》更加近，因為點解咧？即係佢入邊係直情係講到劍橋嗰啲學生，畢業生，佢哋嘅即係比較老即係早佢哋一個 generation 嗰啲全部戰死。即係喺第二次大戰打呢，咁呢個係真事嚟嘅。好多人，佢哋就係喺佢哋呢班戰死之後嘅新嘅一代嘅學生。咁佢哋就參加奧運，咁啊係攞獎翻嚟嘅。咁嗰個片亦都係好掌握到英國喺嗰個年代嗰種神髓啦。 嗰、那個經典嘅英國電影，尤其是佢音樂咧，都已經變成 咗啊 Vangelis 嘅嗰啲電早期嘅電子音樂。 係啊。咁對呢套戲咧，就我好簡單啦，學英文、就即係真係要攆入邊啲對白啦。咁、可能遲啲佢都會出劇本嘅啦。即係你可以即係跟翻曬嚇，咩呢啲位佢點樣去配合嗰個角色係嘛？譬如我有一句我一聽到就係已經上腦嘅啦。Scarcity is the lowest form of wit 係嘛？即係諷刺係一個最低水平嘅表現。你的口才的方法來的、 相當之幽默 入面所謂的 reporter 都針鋒相對就有幾場戲就專拍專寫這些 是、他現在針鋒相對最有趣的就是上流人和下流人呢有分別的、不要說下流人、好像什麼就是上流人和那個叫僕人 是僕人 他們的因為對白裡面都可以變到他們的身份 他每一個人的身份不同他們說的都不同的而家啲口音咧，愛爾蘭裔嘅咧，嗰啲口音又唔同，啲正宗英國貴族嗰啲口音嚟嘅。做廚房嗰啲同出邊嗰啲個口音又唔同嘅。OK， 咁嗱，頭先幾度提到咧，就係嗰啲僕人啦。咁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其實大家亦都可以攞另一套片做 reference 啦。就係、是、我唔記得中文名係咩啦，就係、是、呢個 Anthony Hopkins 同埋 Emma Thompson、 那個。哦，做管家嗰度。 係啊， 我都唔記得嗰個中文名，但係嗰個經典 嘅 係。 Remains of the Day， 咁因為嗰個就係好著名嘅小説家啦。黑毛加紅啊，唔記得咩黑毛乜嘢紅啦。就係、是、嗰個原著，嗰、那個原著我睇過嘅。咁、嗰部電影就係講管家。咁點解要提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管家呢個片咧，呢、這個類型嘅片咧，係英國獨有嘅。因為我哋嗰陣時喺編劇班，我哋都提過呢個問題嘅。有些類型片是其他地方是不會寫出來的香港呢寫功夫片而家就話唔識寫嘅即係我哋拍心口都講得 唔識寫唔識拍 唔識寫唔識拍嘅管家片呢英國管家片就是英國佬先拍到的即其他人是拍不出來的 因為他有一種特別的 style 啊是只有他個做得到同埋他裡面的規矩啊儀式啊裡面那裡呢咁你就充分表現到他的個身份啊同埋他的能力嘅 咁啊，佢入邊影到個字，我表達呢樣嘢啦。咁喺個戲入邊有 valet 啦，V A L E T。咁但係另外一個字更加重要，我唔知點解喺入邊好少講啦，就係 butler。因為喺英國有一套好勁嘅舞台劇就叫 What's the butler saw？咁就係 Joe Orton 呢個編劇而家死咗噶啦嚇，亦都係同性戀嘅，就係、是、一個很經典嘅劇目嚟嘅。咁另外一個好耐以前嘅戲咧，唔知而家大家有冇人睇嘅，就係、是、Joseph Losey 啦，羅西啊，The Servant 就迪普加尼做嘅。咁佢嗰個戲講咩？就係、是、話其實喺英國嘅莊園入邊咧，好多時咧係個。嗰、那個管家大過個權力係大過個主人嘅，係啊，咁呢個係即係一個好失途嘅一啲佢嗱呢套戲有少少暗示呢樣嘢㗎，因為你見到有一場咧就係點樣咧？喂，你見到皇帝嚟 即係你一家人咁樣，覺得我唔夠班。嗯、你真系飞起我唔捞啊！ 系啊，嗰个叫做现任管家， 我唔捞啊， 火都嚟。 但系佢种唔捞唔系好似我哋咁讲嘅，佢嗰种又系好好英式嗰种表达方法嚟嘅，系咪、嗯、我都唔识点翻译噶，即系一定系。是用英文先至表達到嗰種神髓出嚟咯。 係啊，佢嗰、那個那個字眼啊、口音啊嗰啲咧，都即係中文咧，即係好細緻、精雕細琢咧、嗯。你如果你懂得去即係咀嚼佢裡面嘅呢種咁嘅奧妙咧、嗯，你會發覺咧，成個嗰個製作咧，即係嗰種叫非常之資料豐富同埋認真咁樣表現出嚟。 有很多細節嘅，舉個例子，有啲餐具啦，佢特登去影俾你睇啦， 其中個戲嚟添啦， 啲車啦，係嘛？咁、那個每一個都係即係大家要攆嘅。咁、但係睇套戲嘅時候咧，我有另外一種即係靈感啊。嗱、呢套戲咧，如果我去用我的角度去描述咧，就叫做咩咧？鬼佬紅樓夢。 係。你可以 咁啊！爭在冇一樣嘢，爭在冇搞寶玉同埋林黛玉嘅啫。但好似有個黃熙鳳喺度，係咪？ 有佢呢個咧，即係近期你會睇嗱呢部，我唔知道電視劇係咪都係咁樣。但呢部戲咧，即係好著意咧。我以前睇嗰啲宮廷電影咧，佢呢部咧就跟翻好近期嘅嗰啲而家講嘅嗰啲英式嘅嗰啲宮廷戲咧，係好著重咗嘅女人班底。佢哋咧叫針鋒相對， 佢又多咗啲男人都廢嘅。 係啊，呢個係一個特別嘅呢個時代嘅處理嚟嘅嚇，有少少 Me Too 味道嘅啦，都係啊。 咁咧就我一睇嘅時候咧，我喺度盤算緊，如果我譬如我編一個劇咧，我可唔可以做一樣嘢就係、是、啊？舉個例啦，點解頭先我提《紅樓夢》咧？係呢個 Downton Abbey 其實係榮國府嚟嘅。 嗯哼， 即係佢當然冇寫到《紅樓夢》嗰啲咁咩啦，咁深入啦。佢一個比較淺嘅戲。但係咧，可唔可以想象咧？就係因為嗰個事件係點樣咧？就是、當年康熙咧就去曹家度啊，即係住三晚啊嘛。咁我就度一，其實真係可以度一條即係相應嘅橋，就係講下康熙去曹家住嗰陣時候，曹家啲人係點樣去。 应付呢样嘢， 呢件事个上上下下点应付咧？系咁啊，真系完全可以对应过，即系譬如话清朝嗰阵时候嗰啲礼仪系点样咧？譬如佢接待一个皇帝嗰阵时候，佢哋会点做咧？ 佢一定有好多呢啲细节嘅仪式咧，里面咧可能系更加比英国皇室啊，或者佢哋成个帝国咧里面咧可以即系大家不相伯仲嘅。咁样其实呢啲系中国文化嘅嗰啲，你可以话宝藏嚟嘅。英国咧就将呢样嘢咧发挥得淋漓尽致。咁啊，但系其实我哋中国咧就加把劲啦。其实你讲《红楼梦》拍过好多次咧，不过唔系用呢种角度嚟去拍啊嘛。 系啊， 咁啊系嘥咗嘅。 剛才我講的那個故事是不是好像沒有人拍過 少用這個角度來去拍因為很多時候他會拍那裡都是因為可能《紅樓夢》的最主要我們會將它改編做電影或者我們欣賞那個角度來講就多數都是講那個裡面就是在那個時候面對的那種叫人情世故那樣多但這個呢就是講你會看過英國這些宮廷戲裡面講其實一個皇室的那個你能够变成了入不落的帝国咧，里面咧，佢有一种规规矩矩。呢种规规矩矩咧，即系就唔好咁容易打破，亦都唔好咧，即系死根烂缠，即系咁样样。咁佢呢样嘢咧，就变成咗佢哋好有教育意味嘅一啲剧集嚟。 对我嚟讲咧，就是、国策片嚟嘅，英国国策片。咁但系人哋拍国策片咧，国策片咧就唔系好似中国咁拍法嘅。佢个工编剧嘅功力系相当之深啦。咁呢套片係國策片咧，如果有啲人睇就唔係好中意嘅。 係 咁唔中意 用呢個字眼就唔中意嘅。 呢個因為我講嘅啫， 係字眼嚟啫。 但我估有啲英國人都特別年輕嘅，如果比較左派啲，佢唔中意嘅。咁唔中意，即係你可以有啲咩挑剔嘅地方。我講明係挑剔啊，即係唔係批評你嘅。第一樣嘢係咩咧？就是、如果個皇室出巡係咁重要嘅話咧，係唔會淨係寫封信去講俾你聽嘅。即係你如果你睇粵語殘片咧，就係咩咧？那個聖旨嚟噶嘛，即係咩啊？ 皇帝奉天承運，皇帝肖約，咁樣跟住陰詞，成班折紙喺度咁樣。 係。 就照計就冇理由寄封信嚟嘅，因為你後面成個柱一齊嚟曬，嗰度咁誇張，咁點解即係之前去？去俾封信嗰度，即系咁单薄咧，系嘛？咁如果封信唔见咗，点算咧？系嘛？ 同埋佢收依封信之前都应该要收到啲风声嘅啦。 系啊，系啊。所以呢度咧，即系鸡蛋嚟挑骨头啦。咁大家唔好介意啊。即系如果你好中意呢部戏嘅话，但系我觉得咧就系佢纯粹做一个引子嘅啫。佢即系有咗呢度，就下边嗰度就好顺畅噶啦。咁另外一度，我觉得有啲人都唔中意嘅就咩咧？佢明目张胆系播一段英国国歌出嚟。 嗯哼，系。 即系仲要系。這個parade 那個軍隊去巡遊， 巡遊嗰時候， 巡遊嗰度，咁就好典型一個帝國嘅一個，即係你可以認為係咩咧？就係、是自我陶醉啦嚇。咁、但係佢亦都好反諷嘅，就係、是、即係佢都講到明一樣嘢，就係呢樣嘢過去咗噶啦。 嗯 就等於你嗰個莊園咧，而家係死頂嘅啫。咁、但係佢直情要花大概即係幾秒鐘去播一段英國國歌咧，咁我就覺得係真係有啲用意喺度嘅。咁、有啲人未必中意呢樣嘢嘅。 未必中意或者咩咧？就係你可以從中亦都反映到咧，因為我諗佢最主要咧，佢知道咧，佢呢部戲咧，佢要照顧嘅嗰啲咧。都不是叫做是全部是上等人或者对这件事知得咁清楚的那些人他是叫做是电视观众。 尤其是现在脫歐啦是吧这一段出来就什么的。我要补充我喜欢这段的但是我可以想有些人是不喜欢的。 会的、因为你会看到他里面有很多那种叫做是现代的方式的处理、因为我那句通俗了的、譬如你说那封信那個咧，佢都可能咧就係即係話，佢都可能用咗一種叫做演繹式嘅嗰種處理，就將佢咧即係成個變咗重簡咗。因為我就好可惜啦，我都冇睇過佢嗰個電視劇。咁好多人都話嗰電視劇咧就做得好過癮，同埋咧過癮起上嚟嗰時候係好 modern 啊。咁我諗咧，佢多多少少咧，佢都係有嗰種即係譬如我哋其實係依啲叫英國咧莎士比亞戲劇嘅嗰啲民間劇嘅傳統，有啲嘢我特登唔做添，因為佢覺得唔啱，我就唔用嗰樣嘢啦，即係咁樣嚟整啊。咁啊，依個咧就亦都咧，我哋香港片咧，嗰叫鬼馬嚇、都會有咁樣做。我諗咧，即係呢個戲咧裡面嗰度咧，即係其實如果你用翻一個叫名正言順。一个历史剧嚟睇嗰阵咧，你会觉得好呢啲好多嘢，譬如梁金松一睇，你都睇到唔掂啦，点会有封信噶？同埋阻止五世，我哋都知噶，即系呢个一定唔会咁简单嘅吓。咁、但系佢将佢咧一切重简咧，就因为 费事嗰度要再花时间去 系呢个可能有原因嚟，同埋其实佢都有个好厉害嘅，就系咧，因为咧。我就比你就更加困難入呢個古仔嘅，應該嚇，因為第一我未睇過嗰個劇集，第二咧我咧就對於英國嘅呢啲即係文化呢啲細節嘅嘢咧，你真係要讀個書啊或者咩嗰度咧有個研究咧，你就會知道佢嗰個奧妙啊！呢個係其實英國都最出名嘅。 你對英國人本身個性格咧，係有一啲認識，你先至。會欣賞一啲 會嘅 好嗱，我舉一個好重要的例子係咩咧？個戲入邊咧，其實你睇到一樣嘢就係有啲愛爾蘭人係想暗殺個皇帝咯。係 啊， 佢嗱呢段你睇落好似好短啫嘛。 嗯哼， 但有一句説話咧係帶咗成件事嘅。 嗯， 就係究竟皇帝知唔知人暗殺佢？ 嗯哼，係 佢冇講出嚟喎。 嗯， 但如果你睇佢對話，佢知嘅。 嗯哼， 係又佢乜都知。 嗯哼， 佢又知邊個救咗佢。 嗯哼， 不過佢唔會講出嚟。嗱呢個就好 typical 英國人嗰種，嗰種嗱呢段戲，我覺得係即係神來之筆嚟嘅。 嗯 即係你其他文化係唔會咁寫法。 係，咁佢唔係佢響其實佢最妙嘅就係話你有陣時你會睇佢一個好輕描淡寫，唔係直接去。 你唔留心你就 指嗰個對白嗰時，但佢已經響嗰度講咗俾你聽，啲觀眾係意會到佢係知嘅。係，呢個係啊，我覺得呢個最奧妙咧，即係就呢樣嘢嗱，即係都接翻你講嘅呢一種咁嘅處理咧，即係嗰個叫劇本精鋭咧，就係佢。 食的那個晚宴裡面換了人了的、我想請問就皇室 那兩個主要的人物、即是佐治五世和、Mary 他知不知道呢点会唔知？佢仲有一个句对对白就已经讲咗出嚟啦，即系话有啲嘢咧，即系譬如嗰啲仆人嗰啲嘢咧，嗰啲怪嘅行为咧，你了解而佢嗰个反映到呢个咩皇室嘅嗰种佢个性格嗰种精神，呢啲嘢佢做咩同你计较嘅？佢觉得有啲古怪，你唔好有毒就得啦。 系啊，你唔好嚟怼冧我得。就算佢怼冧佢，佢都唔会话哇，即系。即係爆響口知道咗。咁英國人嗰個文化精神咩呢？大家知道可以唔講嘅就唔好提啦。所以你變咗你如果呢個咁嘅性格，如果佢去到負面係咩呢？好偽善。咁呢個戲亦都講呢個問題啦，亦都講咗呢個問題啦。咁呢個主題應該我哋再講啦。咁呢套片呢另外啲不足嘅地方係咩呢？就係處理嗰個法國廚師嗰度，我就覺得就唔應該咁處理法， 有啲嘢嘢， 唔係嗰個直情係去到同個片個風格唔夾， 係 即係嗰個演出嘅方式啦，或者去描述呢個廚師嗰個方式啦，就即係簡單嚟講，佢變咗小丑啦， 係變咗唯一一個咧係有種小丑形象嘅嘢出得嚟 嘅，咁唔係唔得，而係話套片唔係咁拍法噶嘛，係嘛？咁但係佢可能真係，我覺得同呢個脱歐有少關係嘅， 係 因為嗰個係法國佬嚟噶嘛。 同埋我覺得最關鍵，我覺得最關鍵咧就係佢始終咧英國嘅戲咧，英法之間咧裡面咧都仲 好大矛盾， 仲有依啲咁嘅嘢嗰度咧，就喺依啲咁嘅戲嗰表現到出嚟。 但係我覺得就英國人就唔需要咁踩佢嘅，你可以一兩句就得㗎啦。 我覺得可能佢覺得唔係劇踩我腳，好玩啊嘛咁樣。 咁仲有一个地方可以批评嘅咩咧？嗱，呢个我亦都即系我觉得好暧昧嘅，即系大家唔系一定话认同，但系因为一啲人会咁讲咯，就系其实呢部片系歌颂紧奴隶精神， 嗯哼， 即系大家系争住做奴隶， 系 吓，即系而且好 enjoy 做呢样嘢， 嗯 咁你见到个皇帝你就哇，即系 系 直情系 脚软添， 脚软 一个系啊， 咁喺今日嗰个民主社会咧，就似乎咧就。不是这样的价值观的、但他不是一面倒，他身边讲到一件事，人们 是反叛的嘛、即是要拿回他应得的东西、但他主题也是一件事，就是社会的阶级很分明、 我想他这个他都是悉心的处理的，还有有这么啱得咁巧呢，我们上一次讲那部电影、上流、寄生族那都有提及过，那套叫做《奴婢婚》，我觉得这部戏呢分明呢又是跟奴婢婚是很有关联，而且他也都讲给大家听，佐治五世在那个阶段，他虽然是一个王者、但是他因为呢在个英国的英式的帝国文化之下，那里他都是一个奴婢、因为那个跟他那个阿玛利之间那个言谈那里呢，他都其实阿玛利也有一点半夜，他点醒了他老豆的、我觉得他有这些细节呢里面呢，他都讲他其实 有一个今次的主题呢都很出到来呢，我不知道那个电视剧是不是都是这么细节地讲，但这部呢就很明显呢就讲了呢，就叫唐顿庄园的那班仆人、就同個皇室嘅仆人咧，嗰種鬥爭係一個依、這個就係最大嘅戲劇嘅嗰個元素啦。但係個去到最撚尾嗰時講咧，即係話無論點都好咧，你我皆是仆人嚇。而個仆人裡面咧，就有一種喺個叫大時代或者一個叫大帝國之下裡面嗰度咧，我哋咧有啲嘢係密守緊，有啲嘢咧係放縱緊嚇。咁啊而去到結果咧，即係直著一個戲劇裡面講咧，天下都係。同一樣咧，面對緊同一嘅話題，去到最後尾咧，大家可唔可以喺一個情理之中咧，得到一個和解？我覺得呢個戲咧裡面咧，佢有一種即係莎士比亞式嗰個咩《仲夏夜之夢》嘅嗰種感覺，尤其是從仆人嗰方面咧，你會發覺咧可以同主子同樂啊，都表現到出嚟。我覺得佢裡面嘅都係反映到英國人嘅或者英式嘅精神裡面咧，有些最貴重嘅嘢咧就。纵使你是一个叫做下等人，但其实他都是、支持你有胆子的， 是即是有回那个仆人的尊严， 是啊是啊， 咁实际上那个戏的比重呢就写仆人多写贵族多少少的，咁这个片呢他那个剧本呢 如果在我角度来讲呢，即是他勁的地方在哪里呢？剛才我们讲的啦，就是这些條段啦，但是他有三个主题的。 嗯。 三个主题分别是什么呢？就是爱尔兰问题。 是。 同性恋问题。 嗯。 阶级问题。 是。 咁一套片两个零钟头，佢就想三个佢哋觉得而家英国人最关心的问题系摆晒落去， 好犀利，系佢做到，同埋做一个最正嘅咧，就系纵使你冇睇过呢个剧集，嗰啲人物咧出嚟咧众多，但系咧你 唔需要睇过剧集去睇套戏 嘅，系啊，佢有一个用戏剧嘅方式咧，系带到你入去呢个成个嗰、那个佢里面嘅，我谂有啲戏剧嘅发展咧，之前已经铺咗落嚟，但系我觉得佢个处理咧都相当之细致咧，即系话我哋都冇睇过嘅嗰啲咧都入到戏，而且啊捉到佢想讲呢啲咁嘅主题，咁啊所以相当之犀利嘅。 咁啊，佢當然佢唔會即係愛爾蘭問題，唔會平鋪直敍話愛爾蘭點解搞成咁，點解要謀殺嗰個皇帝？但係嗰個段歷史，大家就即係我簡單講句啦，就英國佬係唔啱嘅嚇，咁簡單啦，即係差唔多搞到愛爾蘭係滅族啦嚇。咁至於話同性戀嗰個問題咧，就有少少唔係咁順暢。 佢現代咗啦，成個處理都 即係好似係有少少係要擺落去咁解啦，即係佢同嗰個戲嗰個邏輯個發展唔係有好大關係，反而嗰個愛爾蘭嗰個就好有邏輯關係啦。因為呢個鋪排到收尾個皇帝去輕描淡寫講一句嘅時候，你就要思考問題，其實件事佢知定唔知咧？ 嗯哼， 佢透過咩途徑知？因為係咪人報料俾佢？如果佢知咗，佢點解唔會即係？哇！這個歧視底裡呢，咁英國人就係有呢種咁嘅性格喺度啊！ 呢個就係令到你跌落有味嘅嗰種處理嚟嘅。咁尤其是同性戀嗰個咧，我覺得佢始終咧，而家佢呢個表現咧係一個摩登手法咧嚟表現出嚟嘅。因為如果你話係喺當時，即係發生咗呢件事件，即係嗰個管家啊，佢哋都去咗嗰、那個。那個叫咩啊？嗰、那個叫做係秘密會議、秘密嘅俱樂部啦嚇。即係嗰啲咧，就基本上咧，當你俾差人捉咗嘅時候咧，真唔係咁容易咧。一張卡片， 我淨係講一樣嘢，佢係會被失蹤 嘅，應該係係。你諗下，勁到即係王爾德咧，嗰、那個都已經係因為依個事件， 佢仲早啲添，佢十。九世紀末添啊，早過呢件事嘅廿幾年噶， 即係早過呢件事，同埋後嘅嗰、那個，譬如好似圖靈，你都睇到佢咧，即係受到嗰種對待咧。 我就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添啦，就係咯，係之呢件事嘅之後成幾十年啦。 所以我覺得佢呢部戲咧，佢始終佢都有種叫時代嘅修飾，嚇將佢變咗出嚟嘅。佢第一將嗰個問題咧就變成咗唔係咁難解決咧，而佢最大嘅目的咧就係因為咧嗰、那個管家咧，我諗咧即係響嗰個劇集嗰時候咧。就所以大家都喺度問緊啊，佢究竟幾時出櫃咧？即係咁樣樣嚟啊！咁所以喺呢部戲咧，佢特登喺一個叫劇場版嗰度咧，就俾呢一場戲，大家我諗咧就好多嗰啲叫忠實嘅觀眾咧睇嗰陣咧，都我知道，唉，佢開始出櫃啦，即係咁樣樣啊！ 嗱，咁啊，多幾套嘢，即係可以講講佢自己心得啦。嗱，呢套片即係對於嚟講，我有兩個問題嘅。第一樣嘢就係個編劇功力。喺呢行嘅人嚟講，你覺得即係佢好嘅地方邊度啦？第二個咧就係演員嘅表現啦。係。咁呢個係群戲嚟㗎嘛？係 啊 係 啊， 即係唔係有其實實際上就唔係個主，唔係叫一講個主角，係群戲嚟。 係。 咁但係每一個演員其實要喺呢個戲要出到位咧，就要真係要用啲功力啦。 係要用功夫，包括埋佢嘅嗰種悉心嘅，即係點樣？怎樣詮釋這個角色非常之厲害的而且呢因為我想呢整個故事呢我自己會覺得他這麼精髓就是 我冇睇到，但系都已经知道咧，喺之前咧咁多个 season 嘅嗰个剧集咧，铺呢啲嘅庄唐顿庄园嘅里面嘅固有嘅角色咧，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咁佢呢个电影版咧里面咧一出嚟嗰阵时咧，我哋咧即系好快就掌握到呢个角色嘅嗰种性格，同埋佢喺呢一次嘅戏嘅嗰个戏剧嘅面对。咁其实我觉得好清楚，呢个系第一犀利啦。這個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你要照顧很多不同的類型的觀眾，就包括最難照顧的就是我和你那些未看過部戲，不知道怎樣入那個角色樣。但是有好幾個角色呢，我就立刻很快入的，尤其是那個叫做是 老管家，因為這個好像台長他說的，這些管家電影呢是只是英國拍呢接拍得咁正嘅，咁佢嗰个老管家嘅出山咧，我觉得佢处理得好好，但佢出山嗰时就第一场戏咧，都已经讲俾你睇，佢濑咗嘢，咁我觉得呢种戏剧嘅效果咧，就充满咗嗰种幽默性嘅，就变咗成个戏咧里面咧就活灵活现嚟嘅。但系咧，我觉得咧就其实呢部戏咧仲有一个最劲嘅咧就系、是，因为呢啲就我都想知道咧，即系中意呢个剧集嘅嗰啲人会唔会觉得我讲嘅嗰个都系呢个戏嘅最劲嘅嗰地方嚟，就系、是、因为佢去到最尾，佢已经讲咗俾你听咧，唐顿庄园咧系喺个呢个时刻咧系要接班噶啦，咁所以咧就系呢个会变成咗咧系呢个剧集嘅结局。而嗰个接班嘅嗰位新嘅女主人咧，其实佢一直以嚟咧佢唔觉得，同埋佢希望。佢初初嗰時唔想接呢個庭園噶嘛，因為咧佢自己屋企或者佢同佢嘅老公之間嗰種好多嗰啲因由， 我可以補充一下啦。咁喺英國咧，個現實情況就真係好多人唔想接收嘅。 係啊，係啊。 個原因係咩咧？即係你睇落去就好似好住咁樣啦。其實住啲古堡咧，佢基本上冇錢保養嘅。 係啊。要嘥好多你嘅精神咧，喺个叫财务嘅嗰个鼓打你咧，就变成咗佢哋嘅。 所以佢讲一句话，佢宁愿即系谂下桥，即系将我变老人院。 系啊系啊，唔系好妙噶呢对白。但系咧，我觉得佢就最正咧，你会睇到成个过程咧，就系、是、呢位新嘅女主人咧，佢喺嗰刻嗰时候咧，佢就同佢嘅嗰个婆婆就喺度讲，其实佢覺得咧呢個係有一個叫留低嘅嗰個價值嘅，咁我覺得嗰段戲咧其實係相當之温馨嘅，尤其是咧即係你會睇到今時今日咧叫世代嘅嗰種分歧嘅嗰個問題，佢其實喺呢度反映咗出嚟，但係佢反映咗出嚟咧，佢係講到咧即係譬如好似呢部電影裡面咧，佢講如果呢個叫新舊嘅或者世代嘅矛盾，你能夠揾到一個以和為貴，同埋咧，即係嗰個係一個信心嘅問題嘅啫，唔係其他嗰啲一咁難搞嘅嗰啲嘢啊。咁呢種信念嘅嗰種成繼咧，即係就將嗰種成個嗰個叫精神咧，就反映到落嚟。所以個尾嗰段咧，尤其是因為呢部咧，我覺得幾女人嚟啊，好似開頭台長都講咗，幾位女士嘅第一個和解啦，即係三個。老姊妹的和解啦，同埋最嬲尾咧，即系嗰个叫做系新嘅庄园嘅主人佢承继咧，即系嗰个叫承诺咧。我睇嗰时候我觉得好温馨嘅吓，因为你会睇到咧啊，一部电影咧，其实佢面对呢啲问题，其实系大家都会知道系点都会有呢个面对嘅，年青人啊都会即系承担一啲责任嘅时刻。咁佢咧就用一个好戏剧化同埋一个好温馨嘅方式咧嚟讲出咗而家面对嘅矛盾。 但系佢其实系写得太正面啊嘛，因为咧如果譬如一般嚟讲咧，即系喺现实啦，呢啲咁嘅即系争吵系咩咧，就打为咗钱啊嘛。 系， 咁佢就避重就轻啦。佢嘅其实讲一样嘢就系、是。喂，大家出發點都好嘅，只不過大家誤解啫，即係佢用咁嘅方法去寫， 佢呢個多多少少咧都係捉翻一個戲劇傳統，其實呢個就同我哋中國嘅即係宋明之後咧發展嘅嗰個戲劇咧都有一樣嘅嗰、那個。傳統咧就係、是、其實戲咧係夢嚟嘅。梗係大家咧即係如果你有意識有理智去寫嘅嗰啲夢咧。其實大家都是想你不如寫個美夢啦， 好過寫一個噩夢，或者好過寫一個現實。現實係咁啊，你要接受現實嘅夢啦。因為現實咧，即係唐頓莊園而家都變咗咩旅遊區啦，係咪先啦？咁佢咧俾一個咧夢，而且佢依個夢咧，我覺得就唐頓莊園咧就好睇咧，就係佢好似頭先台長你話齋個階級嘅鬥爭咧，喺呢部戲咧去得最靚嘅，即係唔同嘅，譬如上流人或者係仆人。或者其他的那些皇室過來，即倫敦走過來這個唐頓莊園的那班人裡面呢，那裡呢即等同於好像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一樣，其實大家呢 倒轉身份， 是的，正確那時候就發了一場呢，這次事件是一場好夢的。這個呢就即我覺得有時候看戲呢，你會看到這裡你就會覺得 很溫馨的這種情況出現了的。 咁至於話演員嗰個表現咧，就即係我自己有啲偏見啦，我就覺得係個最老嗰個就最勁嘅，就係 Maggie Smith， 係 即係佢 做婆婆嗰、那個， 做婆婆 係嗰、那個直大師啦。不過我都係中意啲仔多啲，我覺得嗰啲仆人嗰啲係好過癮啊！即係會好有趣嘅嗰啲嘢嗰度。 但係如果呢套片咧，真正嘅主角係咩咧？就間屋， 係 咁呢個就咁間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一兩個 shot 啊，好短嘅，就門口有兩隻神獸喺度。 啊有啊有啊，梗係見到啦嗰、那個 兩隻嗰兩隻唔係獅鳥嚟嘅。 應該咧就即係同阿黑魔俠嗰啲似嘅，一個嘴係尖有翼嘅嗰啲。有陣時就話講係教堂嗰啲魔鬼，其實佢唔係屬於魔鬼嗰類。 應該係 Griffin 嚟嘅， 神獸嚟嘅。 神獸嚟嘅。 係啊係啊，梗係見見到過嚟，同埋佢應該依個版本嗰、那個除咗有啲係實景之外嗰陣時咧。佢都幾專門執，即係執過咧，即係貨呢個電影版咧咁樣嚟做，所以大家睇呢部電影嗰時候咧，係特別留意佢嗰、那個建築嘅嗰種佈景設計、莊園嘅裡面嗰啲細緻嘢，同埋嗰啲衫咧都係做得好靚、因為佢喺成部戲裡面咧，佢有好多場戲咧，佢其實特登咧係用陽光嚟表達喺嗰場嘅嗰、那個裡面嘅氣氛、那個意境嘅咁樣嘅。 唔係，如果即係個拍攝嚟講，佢算係比較陽光嘅啦，因為英國片從來呢樣嘢我頂唔好頂得 上。其實佢咪不嬲你現實睇啊，濕濕暗暗噶嘛。 係啊係啊，你睇嗰段時間喺英國好短嘅咋，大部分時間咧一口大風啦，一就天黑黑咁樣啦。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去住咧，我聽過一個講法啊，有人係嗰晚即刻走咗出嚟 嘅，會嘅， 因為點解咧？係成間莊園啊！得佢一兩個人住，好驚。 係咁啊，實上啊，係有鬼嘅，應該係。同埋我諗咧，即係有好多有風濕嘅嗰啲友咧，喺嗰個咧逗留一晚咧，都已經夠你受嘅。嗰、那個係嚇，咁樣因為佢英國咧嗰啲天氣咧，嗰變幻得好大嘅嚇。咁啊，依個其實你會睇到咧，佢響即係有多時我哋睇依啲英國嘅嗰啲莊園戲嘅嗰陣時咧，呢部咧就算係陽光普照嘅一個， 好即係睇得你好輕鬆啦，正能量啦， 係嘛， 所以就唔一定係易睇嘅。咁而且頭先我哋都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嗰編劇個功力嚇，即係有啲嘢我唔同意，但係咧就你要用一個。濃縮到兩個幾鐘頭，要出翻個電視劇嗰個感覺出嚟咧， 係 就唔係一件易事嚟嘅。 唔係，我相信咧，依部戲咧，因為咧，佢都係講埋成個劇集嘅結局嚟噶嘛。但係咧，即係咁啊，睇完之後咧，我想問下台俊啊，你認唔認為咧呢部戲咧仲可以接落去嘅咧？ 佢接落去，佢有易嘅地方，有難的地方，因為佢個主題係咩咧？佢主題講大英帝國， 係 嗰個莊園本身係大英帝國嗰個比喻嚟嘅， 係。 咁你見到皇帝嚟嗰陣時係升起之旗噶嘛，係嘛？即係你温莎堡都係嘛，女王后嚟住咁咪升起之旗啦。咁嗰支旗當然唔係嗰個米字旗咧，但係佢嗰個即係想表達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呢個帝國本身咧，佢啲貴族要去承擔呢樣嘢咧，對佢嚟講都唔係易事 嘅。 即係貴族有陣時都頹頹地噶嘛，即係同我哋即係理解嗰種貴族咧，就有啲分別嘅。貴族有兩種，真正貴族啊，一種係精神貴族。咁我聽過一個英國人咧，即係向我解釋咩叫精神貴族咧。佢話貴呢種貴族唔係淨係享樂嘅，佢捱苦都要比你呢個無產階級係堅強嘅。 呢啲真貴族嚟噶， 呢啲呢啲真係貴族啦，呢啲。第二個咩咧？係腐朽嘅貴族。 嗯， 腐朽貴族咧就係我哋前幾次我哋講嘅拜倫啦嗰啲。就唔係佢唔掂喎，佢都好掂喎，即係佢咧一定係俾你。 佢都係有 royal blood 噶，佢都係。 係真係天生俾你勁。不過佢哋將花即係一啲。譬如藝術啊，或者享樂嗰部分啊，咁即係主要兩樣。咁但係而家呢個貴族咩咧？呢個係無能嘅貴族。其實大家都唔想做落去。其實大家都唔想做貴族，因為太辛苦，頂唔住。 即係呢個咧，就即係其實都已經去到一個叫負資產嘅一個貴族。 即係實際上真係頂唔順嘅。不過佢唔係咁寫法咁解，因為佢 唔係佢都掂呢個問題。 佢一兩句佢拎出嚟，喂，你又要睇下屋頂漏水，你要搞下邊班成棚人。根本個 workload 已經頂唔順㗎啦。其實你其實不過我反而想 cut 人。 係啊係。 佢亦都係一個大公司嘅一個 metaphor 嚟，一個比喻嚟嘅。係。即係你撐住間大公司，你話好輕鬆咩？其實唔係㗎。 嗯、 你日日都喺度張羅緊。但係仲一樣慘喎，你唔好似無產家，我哋打即係你可以攞綜援，你可以即係盤劈，佢唔得啊嘛。仲要死撐啊嘛。所以點解我就要講話，即係呢個係榮國府就咁嘅原因嘛。 係啊，佢依個咧，我覺得佢作為成個嗰個唐頓莊園咧，嗰個叫做結尾放喺大電影嗰做嘅嗰個因由咧，佢都係都覺得有可能會唔拍噶啦。但如果再拍嗰時候咧，就成個嗰個古仔或者要講嘅結構咧就有變，因為現實咧都係啦嘛。你1927年再打後嗰時係乜嘢咧？開始30年代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嚟噶啦，仲大鑊添啦！依啲莊園啊，依啲大宅門。 咁但係頭先你嗰個問題咧，就係佢新一代嘅時候咧，佢就唔容易有翻呢個20年代嗰種風格。 係啊，一定要變。 即係呢個係我哋最想睇嗰種風格。因為平時，如果你話而家英國，你倫敦咧，基本上就唔似英國嘅。 係。 你要揾翻呢個大英帝國嗰種味道咧，其實而家係好難揾翻。 嗯哼。 咁喺咩時候揾翻嗰種味道咧？佢又唔係維多利亞年代，維多利亞嗰個年代咧就係正係一個年青人嘅年代。 係。 即係好朝氣勃勃嘅。如果你而家拍咧，啲人好多人就唔中意啊？點解咧？你哋真係正。即係國策片， 會嘅。 但係佢而家國策片出嚟咧，佢有一種皇帝國嘅邪陽嗰種感覺。 嗯，係啊， 就係、是、啊冇啦，就係、是。其實呢個就如果喺中國歷史入邊咧，就是、晚清嗰個年代， 嗯哼， 就啱啱即係革命嚟之前嘅前夕。 啊，所以即係《紅樓夢》都結果咪就係阿賈寶玉都要做和尚啊，嗰啲咩咧？不過咧， 咁你頭先個問題好簡單啦、啊。你《紅樓夢》你拍完阿賈寶玉做和尚，你點拍啊？ 冇得再去噶啦嘛，不过咧呢、這个唔系，我觉得佢里面咧即系佢好睇咧，就系即系好似台长你话斋咧，佢正正咧喺度表现紧咧，即系英国嘅嗰、那个唔单止系嗰个叫王朝，亦都嗰个叫文化咧，去到嗰刻咧一个叫转捩点嘅嗰个时期嚟嘅。咁、而且咧，因为咧，我觉得佢如果佢拍落去嗰阵时候咧，一定系会有唔同嘅。啊！即係會因為依個新嘅女主人咧，新人是新作風。啊！我之前嗰時咧，其實我都冇乜方向咧，即係話，如果新作風咧，佢可能放好多現實嘢喺度，都係咁樣啦。 但係佢有一套咩《故園風雨後》啊嘛，之前 係 嗰部又可能，我唔記得個時間，好似係後呢個少少嘅啦。但係嗰個另外一個故仔嚟嘅， 嗱， 即係另外一個作家，另外一個故仔嚟嘅。 但我反而咧就都覺得咧。因為依部戲咧，而家其實我覺得咧，佢相當之成功嘅，因為對英國電影嚟講咧，依、這個應該都係出年嘅嗰個英國奧斯卡啊嗰啲都係會好多提名。咁但係我覺得咧，依、這個劇集係仲有得去，因為咧即係你記唔記得佢前面我哋都有講過㗎，嗰、那個影碟全部失過嗰、那個遠離塵囂嘅嗰個新版咧。佢就係講女性，即係嗰個女主角係一個叫自由不羈嚇，好多個男人佢都喺度選擇，佢唔想用舊時嘅嗰種明文規定啊、盲婚啞嫁咧嚟去談佢嘅戀愛嚇。嗰、部遠離塵囂即係嗰本嗰、那個古仔，裡面嗰個女主人將佢係啦，將佢注入咗呢一個新嘅女主人嗰度。 我唔記得咩戀 嘅咩 Henry 嗰、那個 瘋戀佳人 係。 即是咧《代斯姑娘》嘅嗰個作者嘅劇，唔係嗰個新版嘅處理，我覺得好正，係 modern 咗嘅。我覺得依個女主人咧，即係而家新依個女主人咧，佢都有個氣質咧，就話當佢承擔咗做依個莊園嘅原主嘅時候咧，佢只要咧，佢同依啲仆人啊之間咧有一種建立一種新關係，即係好似嗰套《遠離塵囂》，即係嗰種咧關係嗰陣咧，你會發覺咧。啲觀眾又翻嚟噶啦，睇你點樣嘅處理嗰、那個，好似依家大公司、依架大船係點樣繼續去航行落去咁樣樣嘅。 嗯嗯，咁佢簡單嚟講就係對大英帝國嗰種懷緬啦嚇。 呢啲咧嗱，我覺得咧呢部戲咧，即係我睇完咗之後嗰陣時咧，咁都接翻咧頭先啊台長佢講嘅話咧，而家香港拍戲困難，其實香港有依啲貴族嘅精神喺度嚟。 嗯，世家 系啊，有依种世家，同埋系坏人嚟嘅。 嗯， 吓佢亦都有依种咧，即系将嗰个我哋嘅原本嗰、那个叫做中华嘅嗰种大宅门嘅嗰啲传统，加埋依种叫做系英式嘅嗰种世界咧，里面咧，我觉得而家我嗰日睇嗰场咧，里面咧有大部分观众都系呢一啲有依种气质嘅嗰人嚟。 哦， 最简单啦，你睇嗰时。你有冇見到人喺度玩手機啊？ 冇， 就係咯。嗰啲係冇人玩手機喎，即係個個都係好似連個手機揸住手咧。我一睇嗰時候，我喺度懷疑嘅，冇人玩手機嘅近期少見嘅喎。同埋佢個戲院都裏面，哇！我坐都真係差唔多係，其實係三分之二嘅，都係其實接近滿座平日咁啊，哇！嗰啲人睇連字幕都睇埋咁接走，咁樣就哇！呢啲真係好好。教養或者佢對呢部戲咧真係好鍾情嘅嗰啲人嚟，咁而你睇到咧嗰種氣質咧，即係我哋一睇嗰時咧就嗱，你睇啦，呢啲就係香港人嘅氣質嚟嘅。 咁啊，證明一樣嘢，呢啲人唔少。 係啊，唔少。唔係，咁你喺一間戲院裡面嗰度咧，夾埋嗰度咧，咁 有啲戲連呢啲觀眾都冇嘛。 唔係，你呢個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嘅嗰個叫做係飛碟學嘅嗰個計數法嚟嘅、你只有一個外星人都證明有外星人。咁啊，梗系唔少啦！呢啲人喺度就係 咁仲有另外一個即係環節都可以講嘅，就係啲道具啦。咁啲道具都唔少嘢噶。 關鍵佢其實都同大家講，你要留意道具，因為佢其中嘅場戲就係有一個仆人，即係做一啲三隻手嘅嗰個佢其實基本上咧，佢除咗講你話要特別留意佢嗰啲道具嘅處理之餘嗰時，佢講俾你聽，道具係有氣嘅，即係咁講。嗰個處理得好好嘅， 杯碟都有氣 的。靚到飛起，呢、這個就係其實英國嘅呢啲叫傳統，佢哋嘅呢啲叫片廠式嘅電影嘅嗰種。寶嚟嘅，因為就算荷里活咁大嘅嗰個企業咧，佢哋都做唔到呢啲叫優質嘅佈景啊、道具啊、或者嗰啲服裝啊嗰樣嘢，佢依就係英國咧，就係一直以嚟有呢個傳統喺度嘅。 佢都即係我諗，如果喺佢哋拍嚟講，佢哋都始終有一個突破唔到一樣嘢，就係佢哋好中意揾啲真嘢嘅。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戲都係揾啲真嘢嘅。 唔係佢係留低咗真係，你揾個道具王至得嘅。 係啊，道具揾個道具王。咁但係喺香港拍戲就唔係咁樣啊嘛。 唔係架都有嘅，不過唔係好多咁解。 以前我舉個例子啦，即係我喺香港，我講翻香港人拍戲就唔會覺得呢樣嘢係需要咁做咯。就係經典大文嗰陣拍咧，就係嗰、那個。場景啊，即係講阿羅伯利夫同埋德先生做嗰個編輯室嗰度咧，佢攞翻《華盛頓郵報》真嘅編輯室入邊嗰啲紙攞入邊嘅垃圾，成個攞擺翻喺嗰度，咁、我覺得就真係冇咁嘅需要嘅。 係，嗰啲通常咧，佢即係一個太過專業沉迷嘅啦。我都識得咧，即係因為點解話香港係會有咧？我都識得一個道具王咧，我去過佢屋企，一入到屋企咧，那個大廳嗰度咧有超過500。个唔同嘅钟嘅，放晒喺个墙嗰度，年份啊咩嗰啲全部唔同。当一个戏咧，你讲嘅年份嗰度，佢都可以帮你揾到一个咧嗰个年代嘅嗰啲钟、嗰啲表啊咁样。咁啊呢啲咧就即系其实系叫大有人在，不过系卧虎藏龙咁解嘅啫。 即係我哋以前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咧，就係話你做咗，咁啲觀眾係唔 appreciate 咧，即係佢聽佢睇唔睇到咧？咁佢唔睇到你做咗，係咪咁係浪費你自己嗰啲時間咧？即係幾度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嘅呢個就。 嗯，當然啦，喺個電影裏面嗰度嗰時候咧，始終。你如果有那種叫做心機，有這種咁嘅嘢，好似依套英國電影都係，始終有人係會睇到，有人咧就過眼雲煙，咁但係戲咧就最好就係咁樣樣嘅嚇。你做到嘅嘢咧，如果有一個人睇到咧，佢突然之間咧佢咁嘅緣分同你見到面咧，佢講咗嗰樣嘢出嚟嗰時，你係好感激嘅，同埋好開心啊，好過鬥人工添嘅。各位，咁當然人工好緊要噶啦。 但係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個演員入戲啦， 係， 即係有啲演員佢唔係。佢攞唔到呢啲質感嘅，佢入唔到戲。 係 咁好多時佢哋嗰套嘅演戲嘅方法就係要有呢曬呢啲嘢喺度，佢先入到。尤其是美國嘅所謂方法演技嘅演員，就係好需要呢樣嘢。 是啊，同埋系姜月老袁娜呢部电影咧，里面咧，我唔知阿亨利五世咧，即系响剧集嗰有冇出嚟。咁但系咧呢一位演出亨利五世嗰个演员咧，嗰种叫做雍容咧。 你讲佐治五世 嘛？啊 ，sorry， 真系啊，佐治五世嗰个咧，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啊，即系俾你睇到一个咧，我哋平时好少见嘅皇帝嘅演出系用呢种方式嘅演出噶嘛。咁但系咧，我觉得最好睇都系阿卢半家。剛才都有講過，因為我覺得他那種演出那種深度，還有我想大家都可能都好知道，就是英式管家是真的很特別。我們小時候看那套《合家歡》，法蘭叔叔的， 他說到明那套片是美國片，他請過管家是英國請過來的， 是厲害的，那個是英式的管家，還有你一個演員去演這些管家那個，還有一種叫做是二十年代的那些管家那個，我不知道是否活靈活現，因為我沒有比較，但是我覺得他令到我 很深深入到這個戲，我想象，如果个管家系咁样，咁就正啦，即系。 咁另外就一个冇，我哋冇乜时间讲，就系跳舞啦，跳舞嗰啲，嗰啲嗰个 最拉尾嗰场嘅， 有一两场系讲， 肯定系， 因为佢最拉尾嗰场就你讲系个舞会嚟嘅， 系啦系啦，嗰个系。我哋睇英國嘅宮廷戲或者咩簡愛啊咩嗰類嗰啲戲嗰時候咧，都一定咧佢一講舞會嗰時候，我哋要留意嘅嚇，因為佢喺佢裡面嗰度咧就講到嗰個叫大家嘅關係，喺嗰時嘅嗰種處境，同埋我又點樣要表現出我對你 like 或者唔 like。都會有變到出嚟，有時兩夫婦咧跳舞嗰時，你係睇到其實依兩個就拗叫緊嘅咁啊！依啲場面嘅處理咧，佢今次咧即係都你會發覺佢都好悉心咁嚟處理嚟嘅。最撚尾個場， 咁佢所謂英國國税係咩咧？頭先我哋講啦，就即係唔好呼天掌地啦嚇，幾大件事都係啃咗佢，仲要好鬆容咁啃咗佢。係咁，所以那個老婆咧。即係俾個老公咁玩法，即係個老公咁疏離咧，咁佢後屘都係忍咗佢嘅。 佢呢部戲咧有樣嘢好得意嘅，即係整體嚟講咧，其實有好多老公啊，或者嗰啲角色咧。唔系无能咧，就系衰格嘅，系啊！佢喺呢度咧反映出嚟，而就喺个女性嗰方面咧，里面咧点都可以有得倾，和解得到啊！即系同埋佢有啲乜嘢唔妥咧，佢都表现到出嚟。 咁佢哋就系个意思就话，你个帝国就靠咁样撑住嘅， 系 个个庄园亦都系靠咁样撑住，等于就系你英国而家就系要靠呢班人咁。即係用一啲好堅毅嘅性格，係啦，好內斂嘅一種即係生活方式。咁呢個帝國嘅莊嚴，係啦，先至可以即係繼續延續落去。 尤其是唐洞莊園嗰度咧，應該咧就係我哋所謂嘅中流砥柱，就係呢一班人。 咁我所以覺得即係話，如果你好中意想去欣賞呢類戲咧，其實你要諗下就係唔同嘅文化佢。他遇到同一個 situation， 他會怎樣表達出嚟咧？舉個例子，如果譬如話中國，佢同一個 situation， 佢拍出嚟嗰個戲係你係點樣咧？就會唔會咁內斂咧？日本人拍一個類似嘅戲，佢又會唔會咁內斂咧？咁有啲肯定又唔會嘅，譬如話你講緊嗰啲即係西班牙、意大利嗰啲，一定唔係咁樣。 意大利嗰啲好熱情添啦， 係一定 愛恨已經表達到出嚟， 好外露嘅係咪啊？咁呢個就好英國人嗰種。正面嚟講就係你話佢內斂，你唔正面咧， 就虛偽。如果你看到戲入面其實啲人全部都很虛偽嘅。 你可以用呢兩個字啊，呢中文字咧，即係幾毒嘅，毒到正。 咁而我期望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呢套片有即係文字對白嘅文本出嚟咧，咁我哋都即係會細心去睇下嘅。 係嚇，唔係依個咧，咁我都會佢有嘅嗰個英文版都要睇，學英文啊，嗰啲文字嗰種雕琢啊。 係啊，咁另外就如果時間許可嚇、條件許可，咁大家就可以真係親自去呢個 Highclere 呢個地方咧，去睇一睇嗰個城堡係點。嗱，我擔保一樣嘢。唔好似戲入面咁靚 嘅，小心啊！如果你落地牢嗰度咧，有蚊嘅，嗰啲就毒蚊嚟啲咩？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